哎呀，日夜精心暖阳堂，盼望着早红满快长大。咱们的生产多么需要它，不怕累，指望他别偷吃里面的好庄稼，指望他拉着咱们走过幸福桥，指望他别在这余孽河畔不自拔，指望他一心爱舍不牵挂，指望他爱舍如同爱自家。 那么下面要为大家演唱的是三号选手王金霞，她唱的曲目是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的选段《牢房内》，这是一个喜采莲喜派的唱腔。 小洞啊，

乱云飞， No! 请听沙家浜中的选段，沙家浜总有一天会解放，王梦云扮演沙奶奶。